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21号星期二，今天呢是中秋节。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4，处于轻度拥堵级别。其中北五环香泉桥到湘白旗桥由西向东方向，来广营桥到北苑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分钟寺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天宁寺桥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是行驶比较缓慢的。另外呢，目前已经迎来了返程的高峰，部分高速路的进京包括到天津、河北石家庄的车辆呢是行驶相对比较缓慢的，请您小心和耐心驾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今晚京津冀区域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日落之后赏月最佳。 中秋假期周边游、亲子游、主题公园游火热，北京环球影城坐拥中秋热门景点榜首。 明天下午主要高速公路将迎来进京车流高峰，节后工作日三和八限行。 天津市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扩面，截至目前定点医疗机构达到905家。 国际电讯，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经超过1918年大流感。 伊斯兰国宣称袭击阿富汗塔利班。 文体资讯，星光璀璨，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北影节红毯仪式。 中国羽毛球队出征苏迪曼杯，奥运冠军送来中秋祝福。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京津冀区域在经历了两天的阴雨之后，今天大部分地区都恢复了晴朗的天气。天文专家介绍，今年中秋节是15的月亮15圆，日落之后赏月最佳。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中秋假期前两天，北京经历了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介绍，中秋节天公作美，适宜赏月。 中秋节的天气呢，整体上来看多云转晴，尤其是傍晚到夜间，天气是以晴为主，风力也不大了。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6度左右，但是在傍晚前后，很快就会降至17-18度的这个样子。户外赏月的时候呢，体感会比较偏凉，注意防护吧。 月亮圆缺变化一周为一个朔望月，这个月中月亮最圆的那天成为望。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北京古观象台专家王玉民介绍，过去三年望日都落在了农历8月16，今年恰逢8月15，月亮最圆。 今年中秋节很幸运，正好15的月亮15圆，而且明年后年都是15的月亮15圆。这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中秋当天早晨的7点55分，这个时候呢，月亮呢还没有升起来，我们看不到的。等到日落之后，月亮就会从东边升起来，因为刚刚过了半天，月亮还是很圆的，我们可以赏一个很圆满的月亮。 只要天气晴好，日落之后都适宜赏月。不过从拍摄角度来说，月亮升起半小时内是赏月最佳时刻，也是给中秋圆月拍摄写真的好机会。 星空摄影师戴建峰说， 因为这个时候呢，月亮在地平线附近就会呈现出那种红色金黄色的样子，再搭配一些有趣的前景，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古建筑或者是一些摩天大楼，就会拍出非常漂亮的照片。那么这一次月初的时间在北京是晚上的6:46，我认为一直持续到7:15都是一个拍摄月亮的黄金时间。 从前天清晨到昨天中午，天津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过程。因排管、道桥等部门应对有力，全市中心城区主干道路没有出现长时间积水情况。本轮降雨对中秋假期市民生活影响不大。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倩的报道。 为了应对连续降雨，全市1000多名排水职工坚守岗位。整个降雨过程中，中心城区主干道路没有出现长时间的积水情况。同时，市道桥管理事务中心也对全市多处地道、隧道下沉路设施进行隐患排查。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设施管理科郭欣然说， 7个分中心200余名员工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分别对中心城区71座地隧道下沉路实施巡视，安排专人进行值守。本次降雨仅有团结路地道出现了短时的严重积水，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物理隔离。 降雨过后，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惬意假日。在水上公园、南翠屏公园等处，园区工作人员清扫路面积水和落叶，为市民安心游园提供保障。几位游客说， 空气多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你别看下雨了，多穿点适合户外运动。 在河北区的一些公园景区，连日来区城管委加大了安全排查和应急处置。河北区城管委园林科张胜杰说， 假期期间城管委每日安排100多名职工坚守岗位，做好中山公园、海河中心公园等23座公园的巡查劝导和清扫积水等工作。遇到恶劣天气和公园内突发事件，园林部门按照应急预案积极做好大风暴雨天气的应急抢险准备工作，保证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晚河北大部分地区天空晴朗，微风习习，大家可以惬意的赏月了。不过早晚的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体感偏凉，户外活动时请及时添衣保暖，以防感冒。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昨天西城区在白塔寺内举办了白塔夜话系列活动，活动分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主会场、四明绘制分会场、白塔庙会文创市集等多项活动。其中白塔寺天王庙前及宫门东口东西岔胡同的白塔庙会今天向市民开放。 此外，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文物局、西城区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共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议题。活动中，西城区还发布了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推出活化利用文物建筑项目10个，让更多的文物保护成果惠及百姓。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包括绍兴会馆、宜兴会馆、护国观音寺、梅兰芳祖居等10处文物建筑，主要分布在宣外、虎坊桥、菜市口、大栅栏等核心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文化旅游商务资源丰富，合理利用潜力非常大。西城区文旅局局长金珍说， 用这种政府主导、专家把关、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这种模式来招募第二批的活化利用的方案，招募吸引有情怀、有专业、有能力的社会机构呢，共同的参与到文物的开放利用中来。 像第一批活化利用项目一样，第二批的项目同样吸引了众多社会单位积极参与。据了解，西城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70处，目前这些文物总体腾退比例达到92%，已完成52处直管公房文物腾退工作，其中完全腾退33个，一批长期以来不合理使用的文物建筑被解放出来。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说， 西城区是全市最早出台文物活化利用政策的区，也是最早成批次对社会公布文物活化利用的区，特别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参与，让我们的文物能够得到全方位的保护，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擦亮北京历史文化居民片。 中秋佳节，精致的月色菜和鲜美的鱼虾蟹成为今年京城老字号餐饮的中秋预定热点。同时，老字号饭庄自制的传统口味月饼唤起食客们怀旧味蕾记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上午11点，在位于西四的砂锅居饭庄门前，外卖窗口中的老北京五仁等口味的散装月饼颇受食客欢迎，中秋节期间几乎供不应求。食客们说， 自白白自白红，我们小时候也吃这个，正好看到老字号的油，口味就好一些。 家有老的喜欢这口味，我就给他带带喝。 除自制传统月饼外，今年中秋节砂锅居推出了传统鲁菜辽参全家福。砂锅居副经理许瑞达介绍， 除了有辽参以外，还有其他的多种海鲜绘制在一盘菜中，也是阖家团圆的一个好的寓意在。 金秋时节，鱼虾蟹肥美诱人，曲儿酒楼的茶油剁椒鱼头、家乡烧鳜鱼等招牌菜在中秋预订菜单里点餐率最高，店内也为食客准备了茶油剁椒鱼头的外卖装。曲儿酒楼经理马冬梅说， 柴油剁椒鱼头呢，首先是湖南特色，红红火火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象征寓意也是非常不错的。家乡烧鳜鱼是我们传统的特色菜，而且呢，它是元勋宴里边的菜品，一家人聚餐呢，没有鱼不成席。柴油剁椒鱼头预定的就很多，根据它取餐的时间，提前15分钟蒸制好，到这保证它现取，正好是现出锅的，保证品质。 此外，老字号名店又一顺烹饪出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长春街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王、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烤鱼等菜品同样迎来了中秋预订热。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消费旺季，在这个中秋假期里，天津市商贸流通企业纷纷结合节日主题，推出了多种类型的活动，活跃市场，让人们在购物休闲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秋佳节的氛围。正在南开大悦城举行的大悦疯抢节推出了品牌折扣、满减满赠、限量秒杀等活动。与此同时，中秋赏月嘉年华的中秋花灯、穿越换装秀、猜灯谜和团扇制作等项目带来沉浸式体验。 据天津市商务局介绍，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天津将组织开展200多项促消费活动，商旅文体融合，线上线下结合，城乡区域联动，满足市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今晚的7点半到9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少年宫和市天文协会联手，将在银座东购广场举办一场中秋赏月大会。举办方将在银座东购广场前准备20架天文望远镜供市民赏月，举办方还在每架天文望远镜旁安排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为大家讲解月球知识以及如何赏月。据介绍，市民在赏月的时候应该找地势比较平坦开阔的场地，或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用肉眼直接观赏，或借助望远镜观赏均可。 中秋节除了赏月和品尝月饼之外，在北京还有一项习俗是供兔爷。兔爷兔首人身，披甲胄，插护背旗，或坐或立，或倒杵，或骑兽，竖着两只大耳朵，非常可爱。最初兔爷用于中秋拜月祭祀，到了清代，兔爷逐步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2010年，兔爷还被评为北京中秋形象大使。 此外，中秋夜还有一大特色的赏月活动叫做走月。皎洁的月光下，人们三五结伴，或游街市，或泛舟湖上，谈笑风生，在赏月的同时潜身降体。中秋节也被称为仲秋节，此时丹桂飘香，人们外出郊游观赏桂花，遥想月宫中的桂花树，十分惬意。 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时刻，有一群人，河北人，却远在异国他乡，他们冒着疫情的风险逆行，为海外同胞构筑安全屏障，他们就是第19批中国河北原刚果金医疗队。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思乡之情。 大家好，我是第19批中国河北原刚果金医疗队队员李辉，来自石家庄市妇产医院。我们是去年6月9日来到收援国非洲刚果金。 第19批中国河北原刚果金医疗队是在受援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逆行而至，也是疫情期间全国上百支援外医疗队中第一批轮换的医疗队，其任期一年，截止到今年6月25号已经圆满完成计划任务。目前医疗队为执行春苗行动，即为在刚中国籍公民接种疫苗主动申请延期。李辉说，他们的医疗队既是春苗行动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各方努力的见证者。 在刚的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仍然在这里积极抗疫，坚持生产。在注射现场，我也见到了从刚果金各地赶来的中国同胞，他们纷纷表达对国家提供疫苗的感谢。虽然我们医疗队因为春苗行动延期回国，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我们等待为每一位同胞来注射疫苗。 第十九批中国河北原刚果金医疗队的受援医院是中刚友谊医院，是当地新冠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截至目前，医疗队已为海外华人接种新冠疫苗10000多人次。今年的中秋节，李辉和其他医疗队员仍将坚守岗位，在忙碌中度过。每逢佳节倍思亲，远在万里非洲，最让李辉牵挂的还是家人。 这一年多来，我的两个儿子都升学了，长高了，也更懂事了。老大还等着我回去教他踢足球，老二经常拿着地球仪来找刚果金，找我所在的位置。我的爱人一边工作一边来照顾家人，付出了更多的辛苦。我的父母也时时处处来帮携着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想对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总结数据。驴妈妈报告显示，中秋节小长假游客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3个小时车程内的室内游、市郊游以及省内周边游依然是主流。由于今年中秋是双减政策实施后第一个大小同放假的公众假期，加上中秋节本身的团圆属性，不少家长选择带娃出游，甚至三代同堂举家出游，亲子家庭群体成为了周边游的主力军。 同城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期间周边短途出行产品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6%。地势开阔、人流相对不易聚集的公园、湖畔、动物园等户外类型景区，成为游客中秋周边游的热门之选。北京环球度假区、广州海珠湖和上海长兴岛郊野公园成为中秋最热门的周边游景区。 马蜂窝的报告显示，北京环球影城几乎包揽了近一段时间的玩乐头条。在玩乐体验方面，坐拥今年中秋的热门景点榜首，在游乐园类的产品订单量当中占比超过了 42%。 在环球影城的带动下，国内掀起了一股主题乐园热，门票的订量在排名前30的景点当中，主题乐园占比高达1/3。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839列。为此，为做好中秋节假期北京南站地区轨道交通运输接驳，保障晚间抵京旅客顺利出行，今天北京地铁4号线上行由公益西桥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的末班车，由晚间11:16延长到明天凌晨0:12。下行由安和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方向的末班车，由晚上10:48延长到晚上11:15。 明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3和8。据北京交管部门昨天发布的假期返程及节后工作日出行提示显示，明天早晚高峰，城区的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较大。早高峰，中小学校园周边将会出现短时的排队情况。建议市民错峰出行，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按时按要求做好健康防护。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D 热点，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历时20年筹备和建设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开园迎客。这是迄今为止全球面积最大的环球影城项目，包含功夫熊猫、变形金刚、哈利波特等7大主题景区，汇集了经典电影娱乐体验和中国文化元素，将打造成为北京文旅新地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上午11:10，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提前开园，游客陆续通过验票闸机，一路小跑着进了园区， 特别激动。 最希望体验什么项目啊？ 过山车， 特开心啊，特激动，特别沉浸。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有7大景区，包括全球首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首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和全球最大的小黄人乐园等。距离园区出入口较近的变形金刚基地景区成为了不少游客的首个打卡点，惊险刺激的骑乘项目霸天虎过山车格外受欢迎。 中间突然加速，就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太爽了，真想玩第二遍呢。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世界上5座、中国第1座环球影城项目，也是截至目前面积最大的环球影城。它经历了20年的筹备和建设。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汤姆·威廉姆斯说， This has been a strong partnership. 度假区体现出了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如果没有壮观的地铁站、美丽的水系、其他所有配套基础设施，以及一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未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辐射周边数百个相关行业发展，打造北京文化旅游的新地标。首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宇表示，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为北京这座千年的古都增添了别样的魅力与韵味，也让城市副中心的优势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定会以辉煌成绩和卓越的品质在首都旅游商贸服务业中独领风骚。 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正式开园，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提前和园区公安等联动，确定了大客流组织应急预案。同时，两趟直达园区的公交车 T116 路和589路采取了增配人员、加密车次、增加备车等措施，保障乘客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园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上午10点多，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客流平稳，文明引导员正在各个扶梯口引导乘客出站。 欢迎您来到北京环球度假区站，请您出地口刷卡出站，进入环球度假区。 游客们说， 人不多，还有位置坐，开车这边停车费比较贵吧，地铁不用找吧，下地铁就可以到了。 家在望街，坐地铁过来挺方便的，感觉人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露莎介绍， 9月21号是正常的开闭园时间，车站的出站高峰在9点到11点早上，晚上是19点到21点。提示乘客，园区售卖的氢气球是不允许带入地铁的。 为保障开园后乘客地面公交出行需求，直达园区的589路和 T116 路两条公交线路采取了多项措施。589路车队队长翟宝军说， 589路配备了20部运营车，与测试阶段相比增加了2部车，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5部机动车，应对大客流。低峰时间不高于12分钟的间隔，高峰时间保证8分钟的间隔。预计17点至20点为客流的高峰。 公交集团客户分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李一表示 ，T16 路合理的配备了运力，同时在入园散场高峰时期呢，配备了5辆机动车，随时加入运营。T16 路站台附近布置了公交调度指挥。车辆以及管理人员监控客流情况。 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9号到21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举行，届时超过3500家参展商将相聚天津，总展览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刷新了秋季糖酒会的历史记录。 据天津日报今天报道，本届全国糖酒会计划使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1期的全部16个展馆，设置传统酒类、葡萄酒以及国际烈酒、食品及饮料、调味品及配料、食品机械、包装、天津共7大展区。除了现场的展示，本届全国糖酒会还将搭建官方直播间，开展品牌时间、总裁来了、云逛展、晚间主播带货等直播活动，让线上的观众也能够第一时间领略糖酒会的精彩内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 紧急通知当中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要配合消防管理部门、属地街道乡镇，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的宣传警示，发动居民群众自觉查改身边的火灾安全隐患，支持居民群众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在公用道路、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积极举报违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区域内，尤其是建筑物内的公共部位、电梯等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据天津市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天津与北京、河北等全国26个试点省份连通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服务。截至目前，天津市开通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905家，全市覆盖率达到88.21%。其中，河西区、河北区、虹桥区、武清区等8个区已经实现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 据介绍，外地参保人员按照参保地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之后，就可以到天津市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刷卡就医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只需要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不用再往返参保地进行垫付费用的报销。 天津市参保人员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自助开通异地就医备案之后，可以到外地开通已经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刷卡就医直接结算。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将研究市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并引导人口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促进铁路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实现轨道上的支柱平衡。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北京和国铁集团正在共同编制市郊铁路五年建设行动计划，按照公交化运营理念，开展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城市副中心线西段等重点项目方案设计工作。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继续推进微中心建设，加快实施货营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市郊铁路微中心。 明天是世界无车日，河北石家庄地铁计划开展绿色交通低碳畅行主题公益活动。明天广大市民可以凭借着本人的驾驶证免费乘坐石家庄地铁。据介绍，本次公益活动旨在呼吁广大市民在9月22号无车日这一天，让自己的爱车休息一下，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以缓解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为地球播种更多的绿色希望。关注 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介绍，今天哈尔滨市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一例，由120救护车转运至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治疗。流调结果显示，9月7号这例阳性感染者从江西省吉安市乘坐 G492 高铁到南昌，之后从南昌乘坐 3U8266 航班到达哈尔滨机场。 此后，这例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多在哈尔滨市区。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提出，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哈，去需离哈的需要凭健康码绿码通行，全程做好个人防护。麻将馆、洗浴、影院、室内体育健身场所等空间相对密闭场所暂停营业。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实行分时预约、扫码进园。接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 并严格控制瞬时流量，暂停景区景点内部表演。 今天，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在会上介绍，9月10号到昨天2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一例，本土病例195例，无症状感染者三例。目前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情况平稳。 截至目前，莆田市已经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4578人，次密切接触者6704人，并按照规定隔离到位。核酸采样943万余人份，完成检测818万多份。昨天，当地已经推进仙游县秀雨区第四轮核酸检测，仙游县丰亭镇第十轮采集，其他区管委会第三轮的采集工作。 此外，截至昨天，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查处涉疫情的违法犯罪案件25起26人，其中刑事拘留1人，行政拘留3人，教育训诫2人，批评教育20人。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0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2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6例，莆田市5例，泉州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当天新增治愈出院3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1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2例。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 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京津冀新干线，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明天起，新一轮的降雨又将在四川、陕西等地再度发展起来。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6号，四川盆地、汉水流域、华北南部、黄淮、江淮北部等地，自西向东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公众需要留意最新的临近预报。同时，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南部等地降雨偏多，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公众需要注意防范。 在千里共婵娟的中秋之夜，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将于今晚8点与全球受众见面。在延续往年唯美浪漫艺术风格的同时，今年的中秋晚会突出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创新打造具有未来感的全景式舞台，在虚与实、古与今、远与近的巧妙转换中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年的总台中秋晚会还将首次在海外同步播出。 晚会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举办。西昌素有月城之称，是彝海结盟之地，也是著名的航天城。晚会设置3个篇章，嘉宾的阵容可谓是实力派云集，登台的演员和歌手大都兼具口碑和国民度，而多首热度空前的相关影视作品歌曲也将亮相舞台。 为让海内外受众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今年首次向海外电视媒体推送总台中秋晚会。国际视频通讯社首次对晚会节目配以英文解说。晚会还将在总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广播频率及其新媒体平台同步向港澳台受众播出。 除了央视的晚会之外，今晚的8点15分，由紫金文化集团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深圳市委宣传部、凤凰卫视等主办的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将在深圳深情唱响。这场音乐晚会将以团聚团圆为主旋律，以电影和音乐为媒介，邀请大家共享电影之美、和合之美。百名电影人和音乐人将齐聚深圳，共同唱响大湾区月圆之歌。 据晚会主办方介绍，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上既有男儿当自强、晚秋、月半小夜曲等经典粤语歌曲，更有承载着港人成长记忆的麦兜与鸡，和成为香港市民同舟共济、奋发图强象征的狮子山下。与此同时，中秋月圆之夜，一众经典歌曲也将唱响整个大湾区的夜空。从《人间银河》般诗意描绘大湾区的主题曲《湾》，到家国一体、心手相连的国家民生，无不唤起全体华人的家国情怀和思乡情愫。汤国岁月河水的音符，也将中秋夜的万家灯火化作璀璨星光，触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晚会将在 CCTV6 电影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广东卫视、深圳卫视、香港 TVB 翡翠台、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等进行电视同步直播，并将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博、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平台全网直播。此外，晚会还将通过澳门电台 FM100.7 进行播送。 今天除了是中秋节之外，还是第28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知彼知己，早诊早治，旨在呼吁社会关注并重视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如果您家里老人经常出现迷路、总忘记拿家里钥匙等现象，那就需要引起关注了，这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信号。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阿尔茨海默病由神经退行性病变引起，属老年期痴呆的一种，是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数据显示，每3秒钟全球就会新增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 1.5 亿。其中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人，患者人数居世界第一，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断攀升。 河北医大医院神经内耳科主任医师顾平介绍， 哪些信号高度提示你得了阿茨海默病？那么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记忆力已经影响日常生活，比如说做水，把锅做干了，竟然不记得自己做了水，炒菜放了两次盐等等。第二个就是你熟悉的事儿做不了了，比如说你遥控器不会使了。第三个就语言交流上有困难了，可能你说东他说西啊，有些词不知道怎么表达了。第四个呢，就是时间地点搞不清楚了，这是在家还是在朋友家，说不清楚自己处在什么地方了。 阿尔兹海默病多发于65岁以上老年人，并且60岁以上妇女患病的概率是同年龄段男性的2到3倍。顾平介绍，通过控制一些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可以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率。 比如说我们的现在体育运动、日常活动、广场舞呀，我们这些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智力游戏也可以。从生活方式来说，我们地中海饮食，就是多吃坚果、蔬菜、水果，少吃红肉，多喝水。 迄今为止，阿尔兹海默病还没有办法根治，但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是医学界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一致建议。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以及感官刺激、身体和智能锻炼等非药物疗法来帮助患者减轻症状、延缓进展、提高生活质量。 他爱听的歌呀、诗词的背诵啊，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然他不会的时候我们也不勉强。另外一个就是亲友们的介入，亲人多来看他，跟他聊天，尤其聊过去的事儿，他是非常开心的。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疫情。最新的统计显示，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20号已经超过了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 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曾表示，1918年大流感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世界1/3的人口受感染，并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67.5万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新冠累计死亡病例接近470万例。尽管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约4%，但病亡人数已经超过世界病亡人数的14%。多方专家预计，鉴于德尔塔毒株导致的疫情反弹在美国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死亡人数还将继续上升。 美国白宫20号表示，美国政府计划从11月初开始对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放宽入境限制。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协调员金茨说，新规适用于所有抵美航班的国际航班，所有的外国旅客入境美国时需要出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以及出发前72小时内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入境美国之后不需要隔离。规定将于11月初生效，以便相关机构和各航空公司做好准备。此外，美国疾控中心计划发布一项跟踪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并保留30天内抵美的旅客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信息，以提醒旅客可能发生的接触感染风险。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18号和19号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塔利班的爆炸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9号晚经由发声渠道阿马克通讯社宣称实施这些袭击。据美联社报道，至少8人在袭击中死亡，包括多名塔利班成员。一名塔利班官员说，其中一起袭击中，塔利班人员在贾拉拉巴德街头的一辆巡逻车成为目标。 据俄罗斯卫星网21号报道，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俄方在举行选举期间遭到的网络攻击次数空前，其中50%是从美国境内发起的。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莫斯科警告美国不要进一步干涉俄罗斯选举，俄方的忍耐是有限的，目前保持克制，没有对美国企业采取措施。因此，对于此次遭遇网络攻击、空前次数网络攻击的情况，俄希望美方对此做出详尽的解释。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20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第四名候选人参加了公开讨论会，少子化问题成为了四方论战的焦点。据报道，讨论会由自民党青年局和女性局主办，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四名候选人参加了辩论。 针对讨论会的焦点少子化问题，河野表示应对有多名孩子的家庭进行支持。此外，他还表示有必要提高公立教育质量。 岸田表示，他计划推进实施幼儿教育无偿化。高市则表示，男性育儿假有必要写入法律。此外，提高年轻人的收入也很有必要。野田认为，应该创造一个父母友好型社会，以便让年轻人有能力和意愿生育子女。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计划于9月29号开票，新任总裁预计将在10月4号举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中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据日本放送协会21号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计划于23号出发，开启为期4天的访美行程，期间他将参加美日印澳领导人会议。由于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9月底结束，这也是他首相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访美。 当地时间9月20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发声，支持法国立场。美英澳三国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要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潜艇事件作出澄清。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本月15号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立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决定终止此前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采购12艘常规潜艇的供应合同。 据外媒报道，法国当局表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已经确保巴黎圣母院建筑结构的安全，并准备好进行修复工作，有望在2024年重新开放。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包括即将于国庆档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天坛奖入围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以及《云霄之上》等等。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影节红毯仪式是影迷的狂欢，也是电影人的聚会。20多部电影的主创走上红毯，介绍他们的新作品。 长津湖这部 北影节开幕影片《长津湖》剧组亮相红毯，影片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期公映。而本届北影节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中，3部中国影片的剧组都来到了红毯仪式，其中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已经在中秋假期第一天上映了。导演赵天宇表示， 让观众流泪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希望讲一个患病的母亲，她在告别的过程中把爱和温暖把希望给他们的家人留下。 还有多部新片未来将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铁道英雄将于11月19号公映。导演杨峰携演员张涵予、俞灏明、魏晨来到红毯现场。张涵予表示， 我演的这个人物啊叫洪振海，原型人物就叫洪振海。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能够亲身去扮演这里边的英雄人物，我感到无上的荣幸。 电影《惊天救援》致敬消防救援人员，这是演员杜江第二次饰演消防员了。 电影反映的是我们新时代的消防员，是应急管理部领导下的火焰蓝消防员，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消防大片。 由周冬雨、刘昊然主演的《平原上的摩西》宣布改名为《平原上的火焰》，将于12月24号上映。而姚晨也透露，获得第10届北影节项目创投特别大奖的电影《脐带》已经拍摄完成。 脐带是我们坏兔子影业的亲生孩子，整整做了2年多的剧本，现在这部电影已经拍摄完成了，后期的剪辑当中，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将来带着它再来参加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红毯仪式为北影节这一影坛盛事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之后北影节相关活动将陆续展开。 中秋假期的北京细雨霏霏，却挡不住视频游园的步伐。据统计，昨天北京市全市重点监测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34万人次，其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以及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等70公园接待游客均超过了10000人次。 中秋节期间，北京市公园共布置花坛105处，花波704个，20个公园举办文化活动53项，其中线上活动14项，主要包括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活动等主题，为市民提供丰富愉悦的游园体验。 各公园均按照瞬时最大承载量的 75% 限流标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等措施，继续落实扫码测温，不接待14天内来自或去过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谢绝黄码、红码游客入园。其中，客流量较大的76家公园，包括免费公园，实行网上预约，引导游客错时出行、错峰游园，严防聚集性疫情风险。 昨天，2021年独山夜月中秋文化体验周在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盆窑村开幕。游客们在独山脚下听诗词朗诵、森林音乐、赏月观景、花海打卡。在体验周期间，延庆区邀请市民担任鬼川赏秋体验官，在东澳人家、长城人家、世园人家、山水人家四大主题民宿中体验并分享延庆的美食、美景和趣味民俗活动。其中，独山脚下的百亩薰衣草花海备受青睐，游客们身着汉服，徜徉于紫色花海之间，远眺独山，欣赏美景，享受惬意秋色。 作为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重要内容，邂逅京西遇见美好2021石景山文创市集系列活动已经在郎园 Park 盛大开幕。逛市集、赏文创、看表演、探美食、做月饼、庆团圆，中秋节期间，六大板块30多项文化活动为市民的节日生活添彩。 节日假期内，活动安排了创意市集、时尚展览、非遗展演、美食探店、直播分享、游园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市集上，紫禁方、南锣书店、唐快、紫禁城市书院等潮流文化、时尚杂货、益智教育、手工饰品等创意好物琳琅满目，还有玩法独特的手工艺作品，满足人们动手参与的愿望。未来一个月内，邂逅京西遇见美好系列活动还将陆续在模式口大街与石景山万达广场开展。 再来关注天津，昨晚悬挂着宫灯的美丽游船穿行在天津市海河之上，格外引人注目。据介绍，今年的中秋节共有18条游船投入运营，大多数都悬挂了宫灯。海河游船市场部部长曹洪阳告诉记者，为了在节日期间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海河游船公司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在中秋之夜，海河游船还会随机为游客派发月饼。 近年来，天津市津南区依托330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优势，打造出了像前进村、西关房村、西小站村、会馆村等多个生态休闲文化旅游新地标。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秋天的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流水潺潺，荷花轻舞，田垄间稻谷飘香，吸引游客流连忘返。 瞭望台上去之后，然后那个风景特别美，那边还有小栈道，然后这一片绿色看过来真是特别生机盎然，特别适合拍照。我就是看到好多那个阿姨啊，然后他们就从这儿直播。 地儿挺好，坐地过来能钓鱼的，能那个玩的。 津南区八里台镇西小站村有着130多年的历史，今年结合着村里的红色资源，村里打造了以军粮路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游客可以推着独轮车运送粮草弹药，切身感受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西小站村还积极挖掘文化资源，村里的西光剧社曾在上世纪50年代把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翻天覆地的人》带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远近闻名。村里决定让剧社再现当年风采，将多个红色戏剧重新排练，并创编了不少新剧目。西小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路新说， 配合这个宋军粮文化，还有这个西光剧社的文化，对于游客的这个游览量、这个村民的收入有很大的帮助的。 据了解，目前津南区多个村镇依托绿色生态屏障、魅力农田、文化艺术等载体，推动一三产业转型提升和创意融合，打造出多个生态休闲文化旅游新地标。 中秋假期期间，国产动画大片《老鹰抓小鸡》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上影城举办了超前看片专场。童年的经典游戏第一次登上了大银幕，勾起了不少观众的美好回忆。作为一部老少皆宜的合家欢电影，也给现场的观影家庭带来了一次绝佳的亲子时光体验。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来关注体育资讯，目前中国羽毛球队已经抵达芬兰，备战即将开始的苏迪曼杯比赛。密集的国内国际大赛让球员很难喘息，甚至都没法过一个中秋节。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结束了全运会和奥运会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大部分球员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全运会比赛之后，中国羽毛球队马不停蹄前往了芬兰，参加9月26号揭幕的苏迪曼杯羽毛球赛，以及10月9号在丹麦举行的汤尤杯的比赛。这次国羽由奥运冠军陈雨菲、王懿律、黄东萍领衔，石宇奇、何冰娇、陈清晨、贾一凡等奥运选手已在名单当中。不过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单亚军的陈龙，获得男双亚军的李俊慧、刘雨辰，获得混双亚军的郑思维、黄雅琼并没有随队出征。作为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双料混双冠军，王懿律、黄东萍这次作为一号组合出战苏迪曼杯。王懿律说， 这比赛一个接一个，确实也是这次苏威包括亚琼跟思维都不去，其实我们作为主力的混双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大家对我们冲击的心态会更强，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还是要调整好心态，调整好身体。而且苏迪曼杯这么重要的比赛，我跟东平的任务想法就是一定会捍卫住混双这一分吧。 密集的赛程让中国队的球员几乎没有任何的喘息。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女单奥运冠军陈雨菲也代表中国羽毛球队给大家送上了祝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然后还有就是希望注意身体。 再来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方面的消息。第十四届全运会举重男子61公斤级决赛今天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奥运冠军福建名将李发斌以311公斤的总成绩如愿夺冠。另一位福建选手王浩以307公斤获得亚军。重庆的丁宏杰以306公斤摘得了铜牌。另外今天下午举行的女子乒乓球团体决赛今天在延安大学体育馆结束。凭借着陈幸彤的两分以及李佳妍的出色发挥，辽宁队以大比分3-1战胜了陈梦领衔的山东队，夺得了本届全运会乒乓球女团的金牌。 凭借20岁小将张琳艳的出色发挥，北京女足在昨天以2-1战胜山东队，力压对手，挺进了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四强。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山东队与北京队的最终比分为1-2，北京队获胜。 5天内第二次迎战山东队，北京女足用一场2-1的胜利力压对手，挺进了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的四强。北京队主教练于韵在赛后表示，赛前他提醒队员们要放松心态，轻装上阵。 而我赛前给队员布置呢，就是压力在对手，因为他上场赢咱们了，咱们是拼他，他是宝。我还是跟队员说要放开手脚，要什么要轻松上阵，谁的包袱小，谁能发挥水平，谁可能能占据比赛的这个主动吧。 本场比赛面对在身高和对抗上都更占优势的山东队，北京女足的开局并不理想，在第8分钟就先失一球。不过全队并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坚持传控渗透，并且20岁的小将张琳艳站了出来，改变了比赛的进程。她先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前，利用个人能力连过多人突入禁区，制造了一粒点球，由马小旭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下半场第54分钟，又是张琳艳在禁区内的破门帮助北京队再下一城，最终以2-1的比分实现了逆转。小姑娘在赛后表示， 上半场他们其实打得比我们好一点，但上一场虽然我们输了，我们整体控球什么也比对方好，这一场就是想赢对方。 挺进了四强的北京女足将在半决赛迎战由国家队班底组成的联合队，对手的实力固然强劲，但北京队的姑娘们依然表示会全力以赴。张琳艳就说出了球队征战本届全运会的目标， 进前4了嘛，然后前3都有牌，就是想拿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多项决赛昨天晚间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泳跳馆继续举行。河北省游泳名将奥运冠军李冰洁以4分03秒63获得了亚军。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曹丽的报道。 女子400米自由泳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均由李冰洁在今年东京奥运会时创造。在上届全运会上，李冰洁也曾拿到该项目的金牌。决赛中，李冰洁的竞争对手是自己的两位国家队队友汤姆涵和王简嘉禾。最终李冰洁收获亚军，汤姆涵收获冠军，王简嘉禾收获季军。赛后李冰洁表示， 感觉跟自己预想的稍微差了些吧，但是确实已经是尽力了。 接下来李冰洁还将参加女子2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和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谈到自己接下来的目标，李冰洁干净利落地表示， 还是想为河北争一块金牌吧。 河北其他4名选手马永慧、于卓轩、郭瑞宁、张可分别获得第4、第5、第7和第8。06年出生的马永慧作为决赛中年纪最小的选手，最终拿到了第4名。 面对这个还不错的成绩，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小姑娘谦虚地表示， 比较激动，比较兴奋的能跟大姐姐同台竞技，然后自己的不足来吸取他们的经验，争取有一日可以跟他们并排一回。 在昨晚全运会女子铅球决赛中，河北名将、东京奥运会冠军巩立姣凭借第四投投出的19.88米成绩获得了冠军，实现了全运会四连冠。河北也实现了在全运会女子铅球项目上的六连冠。赛后，巩立姣说，她将继续坚持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曹丽、安鹏的报道。 女子铅球决赛成为了巩立姣和上海选手宋佳媛的双输争霸。前三投只有他们两人超过了19米，第二、第四投宋佳媛分别投出了19.66米、19.76米的成绩。在宋佳媛给予的压力下，巩立姣第三、第四投也分别投出了19.83米、19.88米，并最终凭借19.88米的成绩加冕冠军。另外一名河北选手张琳如获得铜牌。巩立姣表示， 自己还是比较知足吧，但是有点不满足，就是没有突破20米。唯一场全运会中感觉有点压力的，但是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只有我们互相激励才能出更好的成绩。希望我们中国女子铅球后继有人，然后争取在这种世界大赛上还能就是统治。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巩立姣以20.58米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冠，收获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田径项目田赛的首枚金牌。出生于1989年的巩立姣已经满32岁，她会不会坚持到2004年巴黎奥运会呢？巩立姣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现在目标可能就是保持状态，出现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吧。可能就是这个路比较难吧。我希望我能不忘初心，然后继续前行。 除了继续参加巴黎奥运会之外，巩立姣还有成绩上的目标，突破21米大关。 我一直把21米当成是我的一个追求的目标，然后也是我的幸运数字。我还是希望能突破21米吧，然后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届全运会新增了女子投掷团体项目，巩立姣将于9月22号继续出战。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